口家居用品优选利快生活。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 我是刘慧，每周六日早六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敬请赏听。春光无限好的这个早间，欢迎各位好朋友依旧锁定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六日早六点，歌飞扬继续带你一起来感受民族音乐的魅力。我是刘慧。周六民歌走天下，今天的暖场歌，我们来听一首根据北京通州地区的民歌元素创作的一首民族与时尚相结合的作品《对花》。耳边的这首《对花》来自何月作词，作曲者罗琦鹏运用了电子乐、流行乐以及民乐相结合的创作手法，为新式民歌做出了大胆的尝试。李明阳、王丽飞以一问一答的演唱形式唱出了美好生活的点滴，传承着老祖宗的传统与智慧，在融入北京民间音乐风格的基础上，又不是当代人喜欢的音乐风格。 对出小河流淌，翩翩醉了雨下。对出你的心啊，对出你的情，对出了那些春秋和冬夏。对出了想象的月牙，对出心上的他。对出小河流淌，翩翩醉了雨下。对出你的心啊，对出你的情。

谢谢蒙古利亚组合带来的一首《梦里草原》，延续了他们用马头琴和呼麦来演绎内蒙古音乐风情的想法。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首次亮相，希望你会喜欢。这里是歌飞扬，民歌走天下，我们继续行走在草原。来，我们换一种风格，很清灵的一首流行民族风里，你会听到歌手格格以他清澈剔透的嗓音为你唱出对家乡的感情，那味道想必你我都会嗅到，清新若草。来听这首《家乡的蒙雪》。 你的纯净雨露一般，雨露中团圆游子的思念，春风的一波波升起，清高的品味驰名久远。是野草原一般，草原上放眼明天的蔚蓝，秋高气爽，丰收在望，默默歌雄鹰正飞越云端。 心的方式有很多，音乐或许是最动听的一种，带你走在民族音乐的最前沿，与你一起分享拥有的歌声。一年四季歌飞扬，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悄悄爬上夜空，哦，月光照得脸儿通。 独自坐在小竹楼夜，日日夜夜把你牵挂。 韩红标志性的嗓音还是那样会唱，而且是唱而优则写。刚才耳边的这首有着浓郁傣家风情的月亮，就是来自他自己的创作，由栾树编曲。在听多了他那独特的大气抒情歌以后，其实我个人更喜欢像这样可以有更多细腻和柔美表达的作品，多动人的音乐风景啊，您说呢？好了，中场休息前的最后一站，我们要跟随科尔曼和他的乐队共同来分享一首《我的爱人》。弗拉门戈音乐的优雅与维吾尔族的热情融合在一起，究竟会挥发出怎样的气息呢？我们一起来听。歌飞扬，刘飞扬，我们稍后继续一同民歌走天下。 想你

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 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继续受到低压复合区的控制，夜间到白天扩散条件持续下降，污染物积累，户外活动要有所防护。后半夜到白天扩散条件越来越不利，有轻雾或轻雾霾，应当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晴转多云，有轻雾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35%。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歌飞扬，带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欢迎继续收听。 少岁月，祖祖辈辈留下我，留下我一望无际唱着歌，还有身边这条黄河。 这版《黄土高坡》来自歌手航天渠，洒脱中有收敛，豪迈中有深情。不同于首唱阿文以及后来让这首歌名声大噪的范琳琳的处理，哎，有着属于他自己的风格。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继续为你带来歌飞扬民歌走天下。这一站我们请各位去到台湾地区，郭英男和马兰吟唱队要你来讲述一首甜蜜的恩爱歌。 Yeah. 让城市融入自然，让音乐倾听彼此，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歌飞扬带你亲近田园，回到纯真。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尽情赏听。 花鼓戏，这是中国地方戏剧剧种，在我国的湖北、安徽、江西、河南、陕西等省也有同名的地方剧种。可能是来自于湖南的民歌手相对来说比较热衷于传播当地的花鼓戏吧，所以在节目当中我们更多为大家介绍的是来自这个地域的一些作品。这一首来自刘一珍为你演绎花鼓戏歌《到春来》，选择湖南花鼓戏《打鸟》。 写个来三九岁我中出没多长的蓝蓝娘胆却莫歇歇娘和等着我的可以谁见出怎过当时慢慢比我莫求每都各自的家从家送起你的歌 做些个蓝色的么罗我写信等个人大马点点东写了个等等当子当初都可以我母就战斗当先就可以我母就这个角色的那文件所及东西正出卡的我阿兄自从前 巩阿扎西、拉毛家、蛋之家三位来自高原的当地歌手为我们演绎着一如这首歌名传递的情感一样的歌声，守候你的纯洁，抒发着对雪域故乡深厚的情感。好了，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月影流声，我是刘慧。最后的这一站我们就落脚在西藏，继续为你推荐一首经典作品，来自春雷为你翻唱的男声版天路。 清晨我站在青青的牧场，看到身影披着那霞光，像一片祥云飞过蓝天，为藏家儿女带来吉祥。黄昏我站在高高的山岗，家乡一条条巨龙翻山越岭，为雪域高原送来安康。那是一条神奇的天